好，第三次翻嚟啦。嗱，咁你头先嗰啲相咧，就开始喺原来摄影系可以交代你自己目中的嘢啦， 系嘛， 同埋开始对咦咩叫景深啊，咩叫背景啊嗰啲系嘛， 我一句讲晒啦，嗰阵时嘅摄影系好个人咯， 系， 即系对自己满足自己啦，不停喺度睇，今日我都系嘅，但系嗰阵时真系冇乜特别谂法，纯粹系觉得我满足自己咯，其实， 初初学摄影好个人噶，你初初以为咦我将个光圈较大啲啊，或者较高半档啊，较高一档啊，将 满足感会大啲， 教又教过去啊，咁你咦做乜个景深唔同咗咧？ 系啦， 会可以将后面拉到佢 outfall 啊，净个景深特别 sharp 啊，咁啊，你开始一路 outfall 啲相又几靓嘅嗰阵时， 系啦，就开始咦点可以咁嘅咧？ 乱嚟嘅咯，基本上主要都系。 即系等于你拍外景，哇！喺成曝光成秒，你又见到，咦？ 就会有啲轨，啲叫咩啊？车轨， 有啲车轨啊，啲光线啊，类 似嗰样嘢咯。 个个都搭，如果中意摄影，个个都搭埋过呢啲路啊。 实系噶啦，即系嗰个阶段嚟嘅，我觉得每个人都系嘅。有啲人可能将呢个阶段嘅佢咧，发挥到淋漓尽致咧，而家好劲噶啦，可能已经去到嗰度，其实系。 系要咩噶嘛？要摸索噶嘛？ 系啊， 即系譬如买人哋啲 postcard， 咦，都影得咁靓 嘅。postcard 你可以劲过佢嘅，其实已经去到，其实好多年都系。 系咯，点唔系初头你唔知喺度。点可以影到咁嘅咧？ 即系当你揾到佢就好大满足感嗰样嘢。 系啊，有啲人就可以明明日头嚟嘅， 就影到夜晚咁样。 可以影到夜晚。 咁你系唔够曝光唔够啦？ 摄影系慢慢摸索翻嚟嘅一门艺术嚟嘅，唔系一试哦就影到咁就冇咗一个满足感噶啦。 好多嬲嬲啊！咧我呢啲讲呢啲嘢。 边个啊？边个嬲嬲？佢哋玩噶嘛，一齐嚟啊！ 我劲过林郑啦，而家我知唔知啊？系啊，唔应该讲系咪我劲过林太？系啦，而家我系。 系我唔系嗱老表，我同你一齐研究景深，你，但我要喺大尺嗰度研究景深。 喺大尺度我就唔系好建议研究影深啦，因为咧点解咧？你成日想睇清楚佢啫嘛， 佢研究啫嘛。我就开晒个光圈，我见几多就睇几多。 咁其实你系讲压只眼自己睇嘅嘢咯，系啦。影相就好其次啊，嗰时点啫，系咪？ 系啦， 讲笑啫，讲笑啫。 系啦，咁我哋又可以咩？我哋可以又可以再睇相咯。 嗯， 好嘛，又睇翻你呢个系中期噶咯。 系啦，中期。嗯，我开始个谂法系好唔同， 有构图咯呢个开始， 好简约咯。 吓， 我个人而家系到今日我都仲系嘅，我好中意好简约，好好平面嘅嘢。 嗯， 可能我中意画画，我细个，大家唔识画画噶啦，我将我画变成，变成一张相咯。 嗯， 系啦，咁系真系咁，好似将我而家都好中意一啲好似画嘅嘢。 嗯， 咁就呢张蝴蝶，我觉得系喺大澳影嘅，一间学校嘅厕所出边。 嗯， 因为嗰阵时我隔喺大澳某， 你都几难揾到呢只蝴蝶喎，冇乜花。 嗱，嗰阵呢个古仔就得意啦，我嗰阵时教摄影嘅喺嗰度，即系喺大澳小学度帮手教摄影班，就整幅图模。咁嗰班僆仔就小朋友啦，冇话僆啊，小朋友喺厕所啊，跟住我咪行佢咩事啦？咁你嗰阵时哥哥嚟噶嘛，即系差唔多30岁哥哥啦，咁啊老师啦，阿 Sir 啦，跟住咁我就喺只蝴蝶伏咗喺度，咁我就啊呢个构图好得意，咁就送晒班小朋友走之后咧，我就留低咧就影咗呢张相啦。 本来好难揾到只蝴蝶，冇乜花纹， 唔喐嘅直头系，就冇乜 系 啦。 好，再去啊！ 呢个就系一个系藏王雪山影嘅，都好中期，都几早期嘅事噶啦。系同几个朋友去旅行， 好大风噶。 其实好雪山好大风嘅。我嗰阵时我啲装备劲，我都唔系行山人嚟嘅，所以装备劲差。但系嗰阵时就系、是、你见到系好有，即系都系同头先只蝴蝶差唔多啦，好平面，好简约，甚至系得将个重心啊摆喺一个好 conscious 好强嘅地方度，就系嗰个人啦，成张相就系、是。 即系呢幅相可以咩喎？当一个人诶，开咗初踏入社会，哇！面对周围， 你点讲得计？就系呢张相，每个人睇嘅谂法都唔一样嘅，系啦，真嘅呢样嘢。反而一个平一个应该冇乜嘢嘅画面，系令人多啲联想。因为我少咗嘢俾你自己填补啦，啲嘢系。咁当然我唔好咁谂啦，其实我自己个人，我觉得即系画面真系好似幅画咁咯。 再嚟啊！ 呢张都系嗰个雪山上面嘅，咁我 呢个好有素， 好整齐嘅，系啊，系啦、 嗯， 因为我都系中意好整齐嘅嘢，但系呢张冇乜特别嘅。 嗯，再去咧， 啊呢张相我记谂下先，嗰度系边度咧？食鱼山朝早嚟嘅，咁我班应该系一班日本嘅学生嚟噶，系啦。咁嗰阵时同几个朋友去，啲色咧系冇执过噶，因为部机系好旧、好偏色嗰啲色嚟嘅。咁我就见到佢哋成班坐晒喺度，跟住我就喺后边。 即系我几个朋友其实已经去入咗餐厅噶啦，我佢仲佢仲未入嚟嘅，我 呢班影剩得个前面先，通常都日本女仔， 我影佢前面我就跌咗落海啦， 因为叫声啊嘛， 嗱佢哋应该系朝早咧早咗出门口，我通常都系约埋一齐倾下偈就翻学嗰啲嚟嘅，咁就我因为你知道日本食鱼生系好乸早噶嘛，咁啊嗰阵时就喺长期，我记得喺长期嚟嘅， 越早越新鲜啊， 系啦，长期嘅呢度系，咁呢张相都系你见到又系平面嚟嘅。我是走不到呢啲嘢嘅，我系，同埋佢个 contrast 好强咯，佢同我背景系，因为嗰阵时应该系七点零八点个日个太阳上嚟嗰下，七点零嗰段时间，所以其实你见过好嗰、那个 contrast， 佢校服同埋嗰个背景其实系好大嘅分别。 呢个通有少似咧早期嗰啲早期嗰啲 咯，某啲桃 红色嗰啲咁嘅菲林咧影出嚟嗰啲咧， 我又好少执相嘅，即系我执相，但我唔会执得好重手啲人咯， 系啦，诶，再嚟啊！ 吓、啊、呢张相我谂下边度先，系西贡，唔系西贡，即系个海边啦、啊，类似好多人滑浪嗰个地方啦、啊，系啦。咁啊，嗰两个小朋友咧，唔知点解企咗喺度， 看海的人。 但你见到张相系同我以前影嘅嘢好似嘅，我学翻嚟嗰啲嘢咧系投射翻出嚟嘅。但我开始再去追求多啲，就系我会睇多咗嘢咯，睇多咗光暗位，将佢入翻埋一张相入边咯。然后你觉得张相好似幅画咁样，存在喺度。然后你基本上你几难见到两个僆仔企喺度，然后系唔喐咁啊，唔知做乜嘢嘅，冚住前面嘅，系啦，咁就唔知点样咩咯，我唔知点解啦。 好似射十二码。 跟住下一张就应该系佢哋嘅另外一张。 系，再嚟啊！ 系啦，呢两张就系佢哋离开，你见到上边有人滑浪嘅，系啦，系啦。咁佢两个就啱啱离开，就捉到佢嗰下，我其实连续嘅嗰段时间系应该系争十几秒到嘅，应该系。咁、其实我就开始觉得对有古仔啦，啲事开始有古仔嘅出现。 即系要对嗰幅相有构图啊，有要交代件事出嚟。 冇错，咁就开始多咗嘢去谂咯。呢个就好中期开始转变嘅嘢。但其实我冇放弃以前啲嘢嘅，我以前啲嘢仲喺入边嘅，因为好似入咗血咁嘅。 即系 自然就做咗出嚟噶啦，其实 你始终都系要工整得嚟，又要交代到嘢。 系啊， 好再去啊！ 呢张相咧就系、是、一个 job 嚟嘅， 系 一个老师佢想写一本书讲怀旧游戏嘅。咁、其实嗰个小朋友就咁啱，应该系嗰个其实班学生喺暑假度噶嘛，老师约佢哋翻去话就玩教佢玩啲怀旧游戏啦。咁咧。其中一個小朋友咧，其實係應該係休息緊嘅，其實唔係佢哋唔係玩啲你知華嘅遊戲來去咧嗰幾個啦，接地球啊、跳飛機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啊，老師想做佢以前想做嘅嘢啦。咁呢張相就係嗰個小朋友就自己玩，就唔聽話，咁佢就追個波。但呢張相係一個好得意嘅，你望落去我唔需要講乜嘢嘅啦，其實係真係死啦，又係嗰啲嘢啦，來去都係嗰啲係啦，咁好似幅畫咁存在喺度咯。 再去啊， 平面啊，呢張相係喺個飛機維修場。飛機維修屏嗰度， 哇！啲東湧喎， 係啦，啲人就影飛機嘅，我就唔係影飛機嘅，我就唔係影飛機嘅，呢張係菲林相嚟嘅，就係阿 Mabel 先講個Code Go 嘅一個作品嚟嘅，咁嗰兩個就好浪漫咁睇緊日落啦，咁我咁啱行過啦，咁其實我冇考慮過執咩㗎啦，即係影完就算啦咁樣，翻到去哇好驚喜喎呢張相係，我覺得係幾靚喎， 我自己都好中意影咧呢啲日落啊日出咩啊呢啲景色， 其實好多人都好中意，但我就唔係好中意，因為我覺得香港好熱嘅，我好冷。嗰啲人嚟嘅嗰啲， 日出我憎到死 嘅。其實我到中期我都係不停係影緊一啲，即除咗工作以外，我都係影一啲室外嘅嘢。 我試過，我哋帶住啲 cam 啊，朝朝四點幾去嗰度，去大橫山嗰度，大口環下面嗰度咧，嗰度。 大口環喺游泳池嗰位喎。 唔係大口環啊，喺大口環咪喺邊度咯？喺。 唔係 嗰度大環山，大口環 溝咗添，唔好意思。 去邊度啊？香馬來伊下邊嗰度啊，動步機嗰度日日等佢日出日出啊！ 哇，聽啲都睇 一個禮拜 啊， 係啊， 下一個 好 係啦，開始嚟啦。呢、這個都算係我中期同近期嘅交界位啊。咁係好簡約主義嘅人咯，係一個。 呢個 係 咩嚟㗎？呢個？ 应该是 海中心的咩？ 是一个海上面其中一支，应该是在岸边的。我不知道是放什么去看那些，有个数字在上面的，好像有个，我不清楚有什么用啦。我就觉得我是想这样拍的那一下。我是一个概念的，我去到我就要这样拍的啦。就刚才你所说的落 filter 慢快门去拍的一些作品。我就看到是连个光都是工整的，这些甚至是它存在那种。我想做嗰样嘢咯， 好协调， 系啦，好协调啊 ，balance 啊，呢、个就系、是、到今日我都仲喺度存在嘅一个感觉。 系，再去做啊，系 啊，呢、這个 要讲啦。呢个系一个呢、这个师傅嚟嘅，呢、这个系以前做帮日本人做影相嘅一个。 哦， 佢已经唔喺度噶啦，系啦。点解我想摆喺度咧？其实系大家唔要睇到有唔开心啊，唔好意思啦。 咁嗱，老表我哋都有大尺相嘅， 系啊。诶，唔好露点嘅，系啦。阿师傅系啊，咁佢当年系帮日本人做，点解我想摆喺度咧？因为我开始我对相个意义开始大咗啦。 嗯， 系啦。咁啊，都应该都系黑白相，因为我系影紧黑白嗰阵时系。 系 佢系一个喺观塘度做呢个肉骨茶嘅一个铺头嘅老板啦。咁、我当年就我嗰时喺观塘做一做嗰一排 designer 嘅。 系。 咁我成日去嗰度间唔中去嗰度食咗佢嘅间，哇，好好食。 嗯。 我就认得呢间铺头，我就。但呢张相系我喺我大约系16年影嘅。 嗯。 即系都系我中期啦，因为我近期真系劲起嘅。咁佢嗰阵时就见到我，其实认我唔到嘅，佢就望住啊。你部機正喎、嗰陣時我用緊，因為我用緊 M6 Leica M6 咁佢話：哇！呢部正，佢攞嚟玩嗰陣時傾偈就識咗佢。跟住佢話：原來佢以前係幫日本人影相嘅。咁日本人對攝影嘅要求咧，仲要菲林年代攝影要求咧，係喺香港請一個人幫佢哋影相嘅話，要求係去到一個極致，仲要影 slide 係啦，仲要影 slide 影大底 slide， 係應該120嘅 slide 嘅一個攝影師。咁佢。佢冇做，嗰陣時冇影相噶啦，就專心搞肉骨茶喺度嘅。咁我成日間唔成日都上去同佢傾偈啊，吹水聽佢以前啲故事。點解我咁中意呢張相？其實呢張相佢唔喺度嗰陣時候，我真係會 keep 住喺度就係、是、咯。哇！呢、這個人同我過咗嗰段時間，其實佢令我知道好多攝影上係應該要有嘅嘢嘅概念啦。佢技術上都冇咩好，大家冇乜好講噶啦。 即係亦師亦友， 亦師亦友嘅飲啤酒啦。我哋成日都喺度係啦。佢應該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有機會食過佢間鋪頭，你知佢邊個嚟嘅係啦。 好，再去啊！ 咁呢张系啦，我系一个咁颜色嘅人啦，我系一个系啦。咁呢个就系当年好似系交界期嘅，即系嗰个六诶啱啱雨伞后嘅第一个6月4日啦。咁啊，咁就成全咯。呢张相我会觉得系一个成全嘅概念啦。就系我嗰阵时好对摄影，点解我讲背后意思咁强嘅一张相啦？因为我唔系。即系我好少，我已经其实嗰阵时我已经好少影街拍噶啦。我就纯粹嗰阵时，因为六四咁，我当然六月四号啦，咁我落去啦，咁啊攞住部机行下，咁我就冇乜特别影相，我自己都坐喺度嗰啲人嚟嘅，系啦。咁我就见到呢个画面好靓，咁我就影咗一张咁嘅嘢，跟住就呢张相就叫成全，就系嗰阵时讲紧呢样嘢啊嘛。而佢呢个女仔咁啱呢个画面，再加埋嗰把遮，就出到呢个效果。咁我唔会讲乜嘢，大家自己睇啦。咁但系开始对摄影背后嘅想法更加多咯，而唔系单单追求一啲画面上嘅嘢。咁头先我见到有一堆都系嘅，因为嗰个系一个又系交界期啦，有一个咁就两样嘢都有嘅嘢。咁系咪好似仲有？好似中期系最理想嘅都系。啊，呢个系一个工作嚟嘅，我系唔使钱去咗次以色列嘅，系啦。 咁开心。 系啦，因为我有个传道人嘅。佢請咗我去做攝影，咁幫佢去出書，係啦，到今日佢都未成功出到本書，佢太忙啦，都係啦。咁呢啲係佢嗰陣時候作品幫佢影嘅。咁嗰陣時候就我就開始接觸多咗旅行嘅嘢啦，出國多咗咯，開始。跟住就係啦，你見到啲構圖都係嗰啲構圖嚟嘅，係啦，係好入血嘅啲嘢係。 再去 啊！呢張日本啦，開始 moody 啦，啲嘢開始，開始求其影。我記得呢張相係6400 ISO 嘅。用紧部唔系好劲嘅机影6400，所以知道就好渣嘅，所以系。但系因为我无端拣呢张，就 系 一个大排档，系咪啊？嗰阵时个日本大排档，我知一个师傅 serve 晒所有人，但系成件事就 系、 好似电影咯， 系 电影呢套嘢系一電影。 但系呢个大排档好有有冷气 嘅。Outfall 噶，我 Outfall 嘅张相仲要， 但系就冇开喎。 有开噶，怀疑系，我唔好记得啦。 那个盖都冇开到， 可能我开风扇咯，好明显系有。 系啊，悭电。 系电影咯，其实嗰阵时觉得啊，呢张相个感觉就系电影感，好重，即系多咗好多元素，越嚟越多嘢混杂埋一齐，其实都几迷茫嘅，唔知自己影紧乜嘢嘅。 系，好再去 啊，呢张嘢系头先雪山嗰堆啦，其实系，因为可能大家睇到系因为啲数字。 好，翻嚟啊。 嗯。 哇！即系其实你自己第日睇翻啲相咧，都几过瘾嘅。初初点样学识影相啊？跟住再中期自己开始 好迷茫噶嘛？ 我要求啲咩咧？我想要 乜都有喎、啊，乜嘢元素嗰阵时就 吓、 啊、我 覺得嗰畫面上乜嘢咪擺落去咯，因為我控制唔到啊嘛，因為喺即係我工作係攝影，即係我會做好多 events 嘅工作，做 studio 嘅，但係嗰陣時我冇咗 studio， 我有一段時間開 studio， 我搞得唔好，我冇咗，跟住我就做好多 outdoor 嘅嘢，咁就影 event 最多嘅，咁但係真係唔係賺得多，好浮浮沉沉。即係如果大家入行咧，諗清楚啲係啦，即係好大嘅。 但係好多時影 event 嘅嘢，你係交代啫嘛， 係純粹係 documentary 啦， 你唔係你想要嘅嘢。 做過媒體啦，做過好多媒體，就係一啲比較都係記錄性嘅嘢咯。但係 by the way， 係冇咗自己嘅，好多嘢冇咗嘅，即係你自己對想法概念嘅，但反而係一啲你工作以外嘢咧，你保存到喺度嘅。但係其實好迷茫嘅，因為始終我係靠呢行揾食，我翻唔到轉頭啊嘛。我做咗咁多年，我翻唔到轉頭嘅啦，我好難寫翻份 CV， 我做過咩工，中間斷咗做緊乜嘢咧，咁好難翻轉頭嘅。但正正就係呢段時間，我翻唔到轉頭咧，就好迷茫啦。其實係一個中期好迷茫，唔知道自己想點啊，影啲相為乜咧，靚又點咧，放上網冇人睇喎，又係啊，咁朋友又唔係好多啦，我呢啲人啊，即係又唔係靚女啦，仲要唔係係啦， 靚女攝影師係著數嘅。 嗯， 一定系着数嘅。 我都中意睇靓女嘅。 系啦，呢一节又差唔多啦，我哋 好快 啊。第二下一节翻嚟咧，就开始你知道自己要啲咩啦，方向清晰好多啦。啊，咁我哋一阵翻嚟再讲。